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第二節的北上頻道回來，其實每個禮拜呢很慶幸自己真的不在這個、 香港， 因為呢、其實只是一個短短的星期六呢，在香港呢打開個新聞呢，我已經覺得很煩厭，即譬如說今天就在這裡看那些關於立法會、拉布那些啦，詳情其實我真的不是知太多了，但是呢即幾樣東西就是、我真係成日好唔明嘅，就想講咗好耐，就唔明點解一個即係尊貴嘅立法會議員嘅主席咧，即係阿 Mouse 真啊，阿老鼠真咧，即係成日可以咧好大方咁樣接受所有記者嘅訪問啊，講佢將會點樣做咩決定啊，點樣成，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咪欠缺咗啲公允呢？我真係唔明啊，我唔識啦。咁同埋就係、是、香港人亦都即係譬如我諗都好分化嘅，即係我見到譬如有啲香港人嘅態度就係覺得嗰四位議員拉布就即係咩懸崖啊，即係懶型咁又整個咩 terms 出嚟咁樣。 財政懸崖。 係財政懸崖啊咁之類之類。咁但係亦都有人會支持拉布啦。咁你問我呢，我冇立場嘅，我自己真係冇立場。即係我覺得就係、是、第一次拉布嘅會係幾型嘅，咁但係即係長期嘅拉布咧，咁誒亦都我又覺得又唔係一個解決到事情嘅方法啦。咁但係又唔好誤會，我真係反對拉布，因為就算你唔拉布嘅話咧，咁你又發覺嗰啲 重大鑊， 嗰、那個立法會根本就係一個舉手機器嚟噶嘛。咁佢舉手機器唔緊要，但係舉手機器佢唔係代表即係人民嘅意願嚟舉手噶嘛。佢係真係代表個建制去舉手啊！咁即係最後係點啫？最後就係你真係拉又死，唔拉又死。咁即係其實我都係咁講咯。即係我都已經幾乎好肯定下嘅嚟緊嗰四年後嗰個咧，我又係會呼籲大家唔好撚投票，因為你根本冇 function 嘅嗰個議會。咁你即係好，我都話好慶幸咧，每個禮拜我唔使喺香港睇住嗰啲我而家淨喺大陸咧，譬如我睇無線或者睇亞視嘅新聞都係，我一見到個立法會，我淨有恐懼症，我即係會熄咗個電視或者轉咗個台佢，因為我真係唔想見，因為見到入邊嗰啲人好似冚家產咁樣咧，我真係搞唔掂嘅。咁我即係費事自己即係 血壓過上升啊之類咁，我唯有決定即係選擇唔睇。 你喺大陸睇唔睇到高清翡翠台㗎？ 高清翡翠台，我個機頂盒係有嘅，但係我都好少睇嘅，講真嚇，咁真係避咗唔睇嘅。咁我覺得真係好鬼冇意思嘅。我唔知大家你哋生活喺香港係點啦，但係我就覺得真係好撚無聊嘅，即係嗰個立法會咧又幫又幫唔到我哋，我講好撚多次，我都唔知啲議員做乜撚嘢嘅。即係 我本身我支持拉布咯 嚇， 我本身支持拉布，因為起碼有啲嘢做下先啊嘛， 都會有個立場嚇。咁啊，我都。唔係反對個拉布，咁我覺得我都咁喂，作為一個反建制嘅態度，我都係會喺無可奈何之下，我都係會選擇支持個拉布。但係其實係咪仲有第三個選擇呢？其實有嘅，我覺得 即係、就是、 其實有啲嘢可以值得去思考下嘅。即係我哋跳翻去歐洲咧，即係你而家講緊呢幾年喺歐洲個歐債咧危機之下咧，其實南歐有好多地方咧，嗰啲人民啊 大規模反動 已經有。我呢種咁嘅 不耐煩， 不耐煩，咁、然之後亦都開始對啲議員咧，基本上係代議，已經覺得呢個制度係 代唔到我哋啦， 代表唔到我哋嘅，所以而家你喺歐洲，你見到葡萄牙或者西班牙啲咧，有一啲叫做 direct democracy 走出嚟嘅，咁、詳細咧，其實我又唔係太過清楚啦，但係我覺得係好值得又去睇下人哋點樣做，因為有啲人真係做緊嘅，咁但係。direct 你即係問我，我就會即刻想起一樣嘢就係，咁我唔使翻工啊？咁點 direct 啊，大佬係咪先？乜嘢都要直接去參與民主，好撚大鑊嘅喎。咁所以呢個其實都幾有趣㗎，即係我覺得就大家亦都可以去即係上網可以揾到下呢啲咁嘅資料啊， 睇下佢哋嘅論述啊， 究竟係睇啲論述啊，或者睇人哋已經喺度行緊嘅係究竟係一種乜嘢嘅叫乜direct democracy 啊？睇下人哋點樣抗爭法啦。 係啊，咁但係真係有咁嘅需要嘅，即係 我覺得， 因為香港你真係發覺你發覺嗰啲講得衰啲，即係嗰六十個人起碼有九成半嘅人全部都係政棍嚟嘅。咁又唔係我你每四年你係呃我張票，呃咗我張票之後咧，跟住嗰四年我俾我嘅感覺就係你根本都唔撚理我嘅，你都唔撚睬我嘅，你定當我好似臭四咁樣。咁跟住之後四年後你又翻嚟撩我喎。喂，大佬，即係喂好撚無恥嘅，我覺得咁嘅態度係。咁所以我都係。即係可以提早可以呼籲定大家，即係無撚為投票咯。你要益鳩啲咁嘅撚樣做乜嘢啫？份嗰份糧又唔會分翻出嚟俾你嘅，佢真係當份工去打嘅啫嘛。咁所以 夠鐘 發完牢騷嘅真 係。係啊，夠鐘就係即刻放工咯，咁樣咯。 係啊， 投拉布唔好與我啊，大佬，你哋自己要拉嘅就拉我啊，約咗人鋸扒，話俾你聽咁樣咯。 係啊， 同埋你袋呢啲錢，你又冇品味，你得內地啲官，你整個海天盛宴， 係啊， 你又 起碼都有啲靚女 有嘢睇啊嘛，你冇嘢睇。 唔係咯，大佬，你打去電視睇到啲六十條友啊，好似 Kevin 咁講，靚女又冇，靚仔又冇，個撚個擦眉擦眼，即係。唉，唔識講，真係 喂，講開靚女， 有批人 郭美美咪死咗， 郭美美梗係未死啦， 我想知呢單嘢。 死之前，大佬一定要咬嗰條， 我都覺得 幾激。 你嗰條嘢好重， 缺席審訊。阿牛頂一日同我講，而家講佢咧，牛頂佢話：哇！郭美死好凝重个样咧，系大镬过梁振英死咗。 唔怕噶， 跟住啦。 喺中国咧，就算郭美美真系死咗，仲有千千万万个郭美美嘅，系啦。郭美美其实有冇呢个人，大家真系知咁，真系觉得有呢个人嘅咩？大家都冇去证实过，佢基本上都系喺个网度出现嘅啫嘛。曾经接受过一两次访问嘅，同佢阿妈，咁但系已经好耐都冇出嚟访问过噶啦。咁所以大家都系一个虚拟嘅人物嚟嘅。 但我想揾嗰条视频咯， 系咩？好想揾。视频我咁啊，我未揾到条视频之前，我俾另外一条视频你啊， 系 就系探长嘅一条视频啦， 好远 咁咧就都要帮探长宣传下啦， 点啊？ 因为咧就呢个同音乐有关啦，就 唔系同索罗 B 有关咩？ 同索罗 B 有关， 系 嘥我时间先啊！屌嗰啲你同佢自己计，探长咧就有一个音乐嘅频道啦，喺 YouTube 嘅，咁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咧， 即场 就 like 嘅，就一个叫做 The Stage Tube。THE STAGE TUBE 三个字 咁 打埋一齐 The Stage Tube 咁咧，你就会揾到一个咧 online 嘅 music platform， 咁呢个就系 Stage Tube 嘅音乐频道嚟嘅。 系啦， 咁啊好值得真系推介俾大家，因为香港嘅有好多独立嘅乐队嘅 video 喺入边啦，嗰啲唔系 MV 嚟嘅，嗰啲系 live 嘅演唱嚟嘅。咁最点解会 大家會提翻呢件事呢，就是因為最近呢，其實過往嘅兩個禮拜呢，咁啊探長每個禮拜日呢就都好努力咁樣呢，就搞咗一個 concert。個 concert 其實係真係好有水準嘅，咁但係睇嘅人就好少啦。咁咧個 concert 嘅製作係好認真嘅，譬如整個 concert 兩個幾鐘頭啦，大佬按 panel 去揾三部機撳 panel 去做嘅，咁啊拍攝好好啦，聲音全部收得，即係個聲音亦都做得好好啦。咁啊呢個係對香港一啲獨立樂隊嘅一個支持嚟嘅。咁但係咧就無奈啦，即係睇嘅人就真係。其實我唔覺得少㗎啦，不過佢就比較沮喪啦，即係起碼係多過35人嘅，即係第一日有150人到啦，咁第二日亦都有50幾人嘅，第二個禮拜，咁嚟緊呢就呢、這個禮拜冇嘅，咁呢嚟緊第三場嘅 live 嘅視頻呢嘅 concert 嘅表演呢，就喺應該如無意外應該5月26號嘅嘅星期六嚟嘅，喂星期日嚟㗎，應該 星期日 嚟嘅，咁大家到時我會再提下大家啦，咁可以上去呢一個 YouTube 嘅視頻咧，就可以即係欣賞一下香港嘅獨立樂隊。 同埋即係點樣？點解即係探長係咁難得？即係 YouTube 揾佢哋，做一個合作夥伴。咁啊，長情聽翻網台大典唔知第幾集嘅第二節， 係咪啊？係啊，其實係好辛苦嘅過程嚟， 好難 嘅，即係要爭取一條咁嘅頻道。咁但另外仲有最難得嘅就係因為冇錢收噶嘛呢啲嘢，都唔知做嚟做乜。咁但係就呢種就係一種即係型囉， 型 係啦，咁所以幫佢即係 推呀、 推下吹下雞咁樣啦。咁仲有啲咩講呀，即係今日真係冇乜話題 㗎。 咁講下我呢個禮拜我睇嗰套戲喎、 哦。我以為你話你唔使覆網友先咩？ 覆網友 使唔使覆網友先？ 一陣先啦。咁睇嗰套戲，講嗰套戲先啦。 好啊。 咁呢個禮拜睇咗套呢，其實我都幾期待睇嘅一套電影嚟嘅。咁但係睇完之後啦，同以往都一樣，就係、是、帶住期望，跟住到最後又係 有點失望。點解 呢？到電影個名稱呢就已經好撚撩撚嘅，就叫《自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呢啲咁嘅戲名，而家如果譬如年中選十大爛戲名呢，我諗佢都係非一即二。 咁 再講一次，係叫《自我們終 你唔好再唱歌啦 的聲音。 咁 點解會睇呢套戲呢？大家都好清楚㗎啦，喺內地其實都聽講話個票房有幾好啦，咁乜嘢爛片喺大陸呢都可以收五六億㗎啦，咁呢度都 其中一套 例外啦，而家都收緊六億幾仲上畫緊，咁就係趙薇嘅導演嘅第一套嘅 處女作， 咁亦都係功課嚟㗎，其實因為佢好似就喺北京電影學院就讀緊啲類似好似導演嗰啲咁嘅課程啦，咁跟住咧就當交功課。 喺個導演係研究生嘅畢業作品嚟。 咁人交功課，佢交功課，人交功課冇錢嘅，佢交功課啊 賺錢 嘅，係啦，知唔知乜撚嘢？ 即係岔開 界嚟。 岔開少少話題先，阿的哥，你頭先唱歌咧，唔該你可學唱歌先有做唱。阿資大調開班教唱歌，你可以學咗先至翻嚟唱啦。 識學到嘢喎， 梗係啦， 識踢嘢， 識踢。 咁啊，順便可以幫阿資大調宣傳。 系咁啊，系呢套戏，咦有咩个监制都系 监制啊，关锦鹏 之事喎， 系啦，哇大佬个功课嘅监制就关锦鹏啦，主题曲咧都犀利啊，重量级 系咯， 王菲嘅一首主题曲叫《致青春》， 系 咁你见到我一阵呢节完咗之后咧都唔会播嘅，好捻难听，即系套戏又难睇啦，只歌又难听啦， 系 即系我。即係通常我都會 俾翻幾蚊， 即係難頂我都會播佢嘅。但係真係好撚難頂，王菲冚家產，你真係即係你唔撚唱就唔撚好唱啦，唔好間唔中出嚟唱咁唱到即係咁撚，知唔知乜撚嘢嚟嘅？真係亂難以形容啊！即係屌你，完全係冇對一個，直情係點講咧？簡你即係好似對音樂完全冇感覺啊！好似你好似聽緊一個精神病患者喺度呻吟咁撚樣，咁咪都弊撚樣。 係咪嗰啲啊？ 係啊，呢啲唔係型啊！屌你老味，真係，唉，唔識講啊，真係崩潰講呢啲。 得我哋揾次你去旅行，我哋會播嘅。 再植入多一次，不如叫朱大調去唱。 咁大家有興趣嘅咪大家自己抄嚟聽下啦。 咁佢冇做先，趙薇 冇做，乜趙薇冇做，王菲都冇做。咁一班咧我都唔係好識嘅演員啦，其中有一個叫做台灣人嚟嘅，叫趙又廷。 我呢個出名呢個。 佢 唔知道， 系啊，出过 成堆人我都唔识噶，唔识唔紧要啊。咁啊，古仔嘅咧就古就嗱，即系你听到你 OK， 你听到呢个戏名嘅，你谂起一啲咩先？自我门中将逝去的青春。咁呢啲戏其实我第一个感觉谂起。那些 系咯，我就谂到 老友又呢啲 又抄啦。 咁但系咧，即系 但佢 即系睇完嗰种唔舒服咧，就系咩？嗱，个古仔系咁嘅，古仔其实就系嗰堆同学仔咯，大学毕业咁啊，讲系喺大学嘅时候嗰个年代啦，男男女女咁有。 可唔可以估下先啊？可唔可以估下先啊？凭个名。 唔系我好简单，我讲完两橛嘅，即系嗰段电影系两橛啦，就系大学时候呢班男仔女仔嘅生活啦， 系 同埋大学之后出嚟嘅生活啦。 O K， 就 系咁啊。哦，你觉得有咩问啊？ 唔系，我就想估系咪咁样咯？你讲佢出嚟啦。 唔系，冇问题。嗱，我讲嗰个廊嚟嘅啫。 哦， 嗰个廊，如果你真系，如果个古仔系丰富咧，冇问题。即系你那些年，其实都系我头先讲嗰个廊噶，都系回忆翻以前嘅青春啊，同埋就系而家嘅生活，即系以往嘅回忆，同埋就系而家嘅生活都系咁啊。但系点解人哋嗰套真系大家都觉得好睇？咁嗱呢套点解你睇完会屌鬼啊？系咪即系梗系有啲问题噶啦？咁你三个未睇，咁我又唔想讲，即系我唔想成个古仔讲。 唔系我会明唔明？即系唔使讲古仔。 佢个年代系咩年代先个背景？ 佢个年代就我睇完成套都唔知系咩年代。咁就係呢個啦，你啲講呢個就成第一樣嘢想屌嘅，因為嗱呢樣就嗱我慢慢講落去就知啊，因為我真係嗱咁我睇成套戲嘅人，我唯一要估咯。就因為咧，佢嗰啲大學生嘅生活咧，就有卡拉 OK 嘅， 係 OK 咁，所以係近我哋嘅，即係近呢個年代啦， 廿年內事啦， 係八九年六四嘅時候啦，因為佢講一個大學，咁啊其實咧，我覺得首先未睇之前，我都覺得係值得睇嘅，因為譬如我哋作為香港人都想睇下大中國內地嗰啲大學生嘅生活啦，咁但係我唔知。咁我真係唔知趙薇係咪將個現實嘅大學生生活拍出嚟啦，如果係我真係覺得呢我奉勸即係內地嘅朋友，你即係真原我而家明白，我亦都同情你點解真係要千方百計送啲仔女出去外國讀書啦，因為嗰種大學生活真係糜爛㗎，嗰種糜爛就係、是、你讀大學嚟做乜撚嘢啫，每一日呢就係談情說愛啦，打麻雀啦，坐大碟啦，鬥地主啦，卡拉 OK 劈酒啦，係咁嘅啫， 在網上 講電影就係咁啊！ 我反對，喂，我好開心，係啦，我都唔係個行動， 喂，好正啊！咁我咪就係代溝， 山寨冇錯，神氣啫嘛，大佬。如果嗱，咪先，第二樣嘢咪，CEO提佢係咪先個富二代咧？ 佢入面真係有個富二代， 咪係咯？ 今晚卡拉 OK 我請客，咁樣嗰啲咯。 咪咯，仲要有人請啊！ 咁應該拍埋個海天盛宴出嚟啊嘛！ 係咯， 然之後就溝女咯，咪喺度咁樣， 幾好啊！ 咪咯， 唔係，我覺得我絕對唔關溝女同埋咩唱 K 事嘅，即係我覺得唔係關做乜嘢事咯，係佢點樣拍出嚟，有冇啲乜嘢嘅信息帶出嚟事咯？因為嗱，我譬如 冇信息， 係啦，呢個好大問題。 嗱，因為我即係呢個好主觀，我唔中。中意套戏就系因为，譬如我未睇之前，我知道个大郎嘅，因为睇个戏名就知噶啦，而家睇埋啲剧照就已经知道系咩。咁我谂住你系咪讲紧一个即系、就是、回忆紧你嘅青春嘅生活？你有好多理想啊，即系譬如我再要求层次高啲啊，譬如话你讲紧嘅系咪反政府啊、八九六四嗰只标？跟住之后 ，OK， 好啦，你读完个大学出嚟啦，你投身个社会，你妥协咗 ，OK， 咁我都冇问题咯。但系你。咁撚嘢啫，你出到嚟，跟住成班人到最後畢業嗰日就係揾工咯， 係啊， 係啊，佢真係揾工， 幾現實啊， 揾工 好現實 啊，男女主角嗰條線咧，即係佢幾條線，主線個男女主角，個男仔咧撇咗個女仔，嗰個為乜嘢咧？就係為咗因為佢揾到一份喺美國嘅工， 嗯 ，OK， 咁所以咧佢就要撇甩嗰條 女啦。 系啦，咁佢就佢其中嘅咁啊，同埋套戏入边咧，啲人睇完即系喺内地啦，就有好多又系攞翻嗰啲对白出嚟啦。咁套戏嗰啲对白又系好捻折腾嘅，即系一大堆成日讲埋啲唔系人话嘅嘢，即系譬如系有系一句最似人话嘅一句嘢系咩？就系讲紧嗰条仔要嗰赵又廷啊。即係講佢去講佢揾到唔係佢瞞住佢個條女啦，咁就將會去美國做嘢啦，俾條女發現咗啦，咁嗰條女就問佢，佢話我可以同你一齊捱窮㗎喎，咁佢點答佢啦？ 你可以同我一齊捱共啫，我唔得啦嘛。咁我覺得呢句咧就係最有智人，但係成套戲嗰啲對白咧， 哦，即係啲話， 你真係覺得好難頂㗎啦。譬如咁講啦，嗱，可以讀一啲對白出嚟俾大家聽下嘅。咁啊，女主角有一段嘅咁講啊，我想知道，要是我每天都想著一個人，白天想，晚上做夢也老夢見，明？喂，就嗱，我讀緊呢段嘢咧，唔係讀啊，我讀緊呢段嘢，你幻想下咧。佢真係喺個先個佢講出嚟㗎 ,ok, 咁我再重新讀過喇喎。我想知道要是我每天都想著一個人，白天想，晚上做夢也老夢見，明明很討厭他，但是偏偏很想見到他，一見他整個人的神經都崩了起來，跟他作對也覺得很開心，但是看見聽見他跟別的女孩子在一起，就說不出的難受，就連我的好朋友也勸不行，我討厭他，卻不喜歡他討厭我，他說我很煩的時候，我很想哭，我想問一下，這究竟是怎麼了？ 我屌你， 咁啊讚，喂，成套電影都係呢啲咁啊，咁啊無謂對白喎。 咁我就覺得爭啲啦。如果換轉係應該個女主角換咗係咩？應該係郭美美嘅身份，係咪先？ 根本事唔關事， 唔關事，唔明你講乜？成套電影都係咁 嘅。你講翻之前啦，佢咪話咧，成套戲由佢讀大學嗰陣時咪好糜爛嘅生活嘅，咪又鬥地主又成咁樣。佢應該係出咗嚟做嘢嗰陣時候，都係鬥緊地主，都係學以致用。咁就 唔 同啦。 佢出到嚟更加糜爛啊！佢出到嚟之後咧，每個人嗰啲發展咧，真係糜爛到不得了。 坐緊大椅啊！ 其中有一個女，其中一個女同學咧。就是刻意去找一個五十幾歲的人嫁了他。 叻 咯。因為那個人很有錢有幾間酒樓。那他呢就準備呢就。 實派。 那他老公又不生得了因為很老了。那但是他老公已經有兩個細路仔。那他就說沒有啊我即他的夢想是什麼我就是跟他結婚。然之後呢他已經結婚了。那然之後呢就我要跟他試管怎麼都要生回過了。因為如果我有個仔呢那我就可以納曬他名下那些產業了。那樣。呢個就係呢套戲入面嗰啲橋段啦。另外仲有一個女仔呢就係不斷去相睇啦，搵人相睇，咁就搵啲成功人士，最後佢搵咗個醫生，最後準備嫁俾個醫生咁樣囉。咁呢啲咁我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嘅，就套戲真係好撚寫實嘅。 喂 咁出真係現實中人嗰啲。咁即係係囉，即係冇大家冇理想啊，冇成嘅，即係冇點講呢，冇做人冇人生目標嘅。 佢寫實都係喎。喂，五十幾歲呢佢係生唔到仔喎，五十幾歲喎仲好後生喎，已經生唔到仔喎。 你套入返一樣嘢啫，趙又廷其實係博瓜瓜去諗，咁你就覺得成件事好啱㗎啦。好match。 我想講 呢， 聽完咁耐呢， 睇完一套電影好空洞啊，你明唔明？ 我聽完咁耐呢，其實我覺得即係憑我未睇過片面咁樣睇啦。 係。 我覺得傑斯講嘅佢想講嘅內容呢都唔係出事嘅問題，係佢拍法嘅問題囉。嗱，我就咁睇套戲，即係睇佢戲名先講啦。 Okay. 你有啲咩戲名有個志字喺前面呢？嗱，第一樣嘢諗到就係話佢想諗啲文藝嘢出嚟嘅。 係啊， 即係佢想 嘅。聽講係一本小說嚟嘅， 本 小說改編嘅。 咁但係你照用返呢樣嘢，咁即係你都想有啲文藝嘢帶出嚟啦。終將曬嗱，呢件事係負面㗎嘛。 即 係佢係想搞少少你啲類似啲頹廢嘅咁樣嘅情懷出嚟嘅。 啊，你真係好嘢喎！未睇啲咩？佢即係佢，我都係唔係佢係刻意將前面嗰橛咧， 係 講到啊啲學生嗰啲 微微懶懶咁樣噶嘛， 係啊，即係懶係好藝術咁樣帶啲啊頹廢感， 係啦。 但係你又帶唔到，你即係帶你明明啊？你係真係俾我睇到中國嗰啲學生冇希望，真係好撚頹廢啊嘛！ 冇 咁呢個寫實 頹廢感，係真係好撚頹廢咯。 我有時睇戲都講就話，你想表達頹廢，你唔好令到觀眾都頹廢埋嘛。呢個重要，你 睇緊已經開始頹廢 啦。嗱，譬如話， 係啊， 我就咁睇咧，我覺得佢嘅 feel 咧，唔係想好似那些年係點咩，類似以前譬如《玻璃之城》咁樣嘅，即係譬如話啲緬懷以前啦。 真係同阿 Kelvin 今日點解咁夾咧？我又喺度諗緊《玻璃之城》。 佢係，我覺得佢係想。做啲咁嘢嘅， 但係玻璃之城起碼都話俾你聽， 有啲浪漫嘢。 戲中嘅黎明喺讀香港大學嘅時候走過去反釣魚台啊，係咪先？然之後佢威過嘛，俾個社會嚇令到佢要妥協啊嘛，即係咁樣你都仲起碼似翻個人啦。但係你喂你即係佢成套戲，我希望大家即係唔好被我誤導啦。喂，即係睇完咧，睇下可唔可以 comment 一下。 找不找到啲 message 出嚟咧？我真係完全找唔到 message， 嘥緊咗我兩個鐘頭十一分鐘。 嗱，你 真係嗱，好好大勇氣㗎，兩個鐘頭十一分鐘㗎，好撚勇㗎呢套戲真係。 兩個鐘頭 係啊， 喂，你咁 十一分鐘㗎， 你講到套戲，你講到套戲咁樣講，咁樣嘅話咧。兩個鐘頭十一分鐘，我寧願睇《鐵甲奇俠》啦。 係，嗰度唔使講。 你有種喺度喎， 小長毛 有，同埋咧， 即係讀多，喂，等一讀多兩句。 等陣先，有人即係補充翻資料啊，就話呢套戲咧，即係頭先你講噶啦，係小説嘅原本啦。 係啊， 本身本小説咧，其實就抄另外一本小説。 係啊嘛， 就係抄咩咧？村上春樹嘅《 挪威的森林》啦。 好啊，屌！ 係啦， 嗱，屌我想講 嘅 先。 哇，咁啊真係有嘢講， 咁樣嘅。 多謝啊！ 搞咗你，等我講咗先。我就諗緊佢係想有啲學《挪威的森林》嘅 feel。 有冇搞撚錯啊？ 屌你老味，我估到。 屌你咁咧嗱，咁啊，下個禮拜要開多次啦。因為我真係嘗試買本書睇睇先。啊，我然之後未睇本書嘅，唔係未睇本書，我真係開始要先譴責呢個讀，唔係呢個作者咯。即係如果你咁抄咧，唔係你同真係同啊。 唔係抄冇所謂嘅，我覺得。 唔 係抄得好唔好？ 爭好撚遠咯，就得。 唔係咁， 如果你同挪威的森林， 咁我未睇過原著。 係。 同埋你我覺得要多樣嘢就係呢個係好典型咧，就係有啲因為佢第一次做導演啊嘛。 係。 好典型就係啱啱做導演，有好多信息想講出嚟。咁然後有本咁嘅書，就自己搞就搞到一鑊粥出嚟咯。 嗱，同挪你如果咁講咧，同挪威的森林。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就是《挪威的森林》入面的男主角，他那個大學的年代一樣的，就是他那種就是頹廢感了。 是啦。 但是他那種頹廢感呢，是對個社會的控訴來的。因為他很清楚告訴大家聽就是什麼，他知道讀完大學出來，在當時那個日本社會是沒有出路。因為壟斷啊，還有那些什麼社長啊，什麼東西，那些全部都是欺人來的。那他覺得呢，讀大學真的沒有希望。所以呢他就选择用那种颓废感去即去 表达这样 东西，表达即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控诉，即比如说他读大的时候呢，就日日都叫鸡的，咁即那些咁样。 第二以这个颓废就真是颓废。 但是在入面电影入面呢， 表达颓废真是。 你没有话给我听这班细路仔对这个社会好不满。同埋你第二样嘢就是你係哎呀睇完之後，你覺得呢班細路仔好 enjoy 呢種頹廢嘅，佢哋根本就喺度嘥緊嗰啲時間嘅，即係等到喂後撚期啦，讀又畢業，唔讀又畢業啦。即係我記得戲中咧，佢男女主角咧係讀建築嘅，咁個女主角咧就一日到黑都係掛住溝仔嘅，拍拖嘅，日日都係掛住拍拖。咁佢嗰個男仔趙又廷做嗰個角色咧，喺入邊咧混混呢班細路仔裏邊咧最正經。嗰一個嚟噶，咁跟住佢兩個拍拖之後，有一幕戲就咁嘅，佢講佢兩個就喺個圖書館類似嘅地方做功課啦，咁咧就講個女仔就好唔集中啦，成日搞鳩個男仔啊之類，咁啊男仔叫佢可唔可以就係集中啲啊？佢話你睇下你計嗰啲數又計到錯曬啊，但係如果你咁樣起樓，啲樓會冧撚曬嘅喎，咁樣，咁但係嗰條女點答佢啦？屌！是人難啦呢嘢，即係佢就即係，我諗我又未必第日畢業又未必做呢樣嘢，就算係即係個意思係最後起咗層樓都唔係我住㗎啦，冇乜所謂㗎嘛，咁咪即係喂係咁嘅態度啊，即係同挪威的森林係兩個極端嚟㗎嘛，呢班人根本就係一班廢人嚟嘅，屌你老味，咁你拍到咁嘅戲，你即係。点样搞啫？你即系 系咪改错名？ 唔系好捻猛嘅， 唔系。我想讲咧，唔系 即系你，譬如话，我唔知个导演嗱 ，OK， 我睇到第一半到咧，我已经开始就 OK， 算啦，呢套戏都冇捻希望噶啦，我都会睇埋落去噶，睇埋落去，我睇下啲导演嘅手法啦。 系 咁，你咪完全你赵薇 OK 第一次冇，包括讲古仔佢都即系其实都系。佢都係有問題嘅，即係個個技巧唔高嘅。咁我亦都諗下，你係咪想真係有啲嘢想講，但係你又講唔到呢套戲，咪真係個悲哀嚟嘅？即係譬如話，因為個敏感嘅嘢你又講唔到，咁你到最後就係 OK 話俾大家聽，中國嘅學生其實讀書或者讀大學嗰啲大學生，其實真係冇嘢做，唯一樣嘢做就係互溝嘅啫，即係談情說愛嘅啫，係得呢樣嘢做嘅啫。如果系咁，真系好悲哀咯。 即系我自己有片面咁估咧，即系佢想系拍啲类似好，譬如意识流嗰啲咁样咧。嗱，我觉得咁样，你青春电影你咁样拍法咧，你一系就去到终极咧，我唔知佢有冇受咁样嘅向往，就系譬如王家卫式咁样，就系你一幕戏你斋微辣，你冇个学生只不过系一个佢身份嚟嘅啫，唔重要嘅，你唔好讲啲咩信息，就咪几个学生话好微辣、好投入、好浪漫咁样喺度斋沟女。 都可以。OK， 就係揸埋意境。如果唔係咧，你一套青春片咧，你都要有一啲劇情嘅有啲扭動咁樣噶嘛。就我咁聽咧，就完全冇咯。譬如我想推介翻咧，因為譬如諗起啲咁嘅青春片咧，其實香港係拍過啲唔錯嘅，即係呢個譬如有套戲我想推介就係《烈日當空》，即係或者叫《九降風》啦，麥基恩執導啦，即係又係講學生嘢。好簡單，冇乜特別大竅嘅啫。但係即係學生片有道好就係佢自然囉，基本上、 啊、 自然得嚟呢，當然你唔係自然地 hea 啦，而自然得嚟係即係佢會面對譬如話出到嚟呀，出到嚟嘅社會有啲咩無奈呀、啊、講返出嚟呀、啊。咁我覺得即係趙薇就係好典型嗰啲，就係佢心目中想表達啲意識，想表達啲情感，但係個手法上係唔知做乜春嘅。 如果淨係睇追女仔嘅話，我寧願睇精裝追女仔仲有啖笑啦，不如。 喂，仲有喎、啊。呢套戲仲另外一個失敗就係、是，如果你冇 message 俾我，你俾幾條靚女我睇啊，又冇喎、啊。 哦，佢呢個大鑊。 冇波冇囉冇樣，即係就係、是、即係完全係失敗嘅成套戲， 選角都失敗。 魚伴上 嗱、啊，我講完曬。嗱，我講完曬，阿的你仲敢睇啦？咁我真 係，我 仲 敢 睇 先，我要睇一睇先。 我讀多段， 搞到我好想睇。 我讀多段對白俾你，你聽完仲敢睇咧？咁啊，你自己決定啦。咁啊，女主角又咁樣講過，佢從今往後，佢同我男主角講：你再說我不喜歡你，意思就是說我喜歡你，喜歡得不得了。你要是說煩不煩，就是說你很漂亮。你要是說你到底想怎麼樣，就是想說我想你了。你要是說無聊，就是說看見你真好。 等等 啦，啲咁嘅對白，你係咪真係？即系 呢一节 咧，你唔好佩服我可以睇晒成套电影啊 ！Twins 嘅士多啤梨苹果茶，唔系啲对白好啦， 唔系呢啲，唔系呢啲就系为嗱，我唔知啲对白系真系原著嗰本小说出嚟，定系佢自己谂出嚟， 真 系唔知啊！ 要睇完本书先，即系拉把本书先，有再讲咯。 系，但系我决定会 要睇嘅，唔系咁样闹完之后咧，可能唔公平嘅咩？咁我都要睇完之后咧， 我净系听你讲，你屌啲 point 其实系。喂，冇乜嘢啊，大佬，一班大學生， 仲有 做緊呢啲嘢係啱 嘅。但係喺中國更加奇特嘅咧，就係咧 收六億啊！真 係喺中國係冇爛片嘅， 係啊， 即係中真係冇爛片嘅。我唔覺得有乜人批評過呢套電影啦。咁咧，我仲有一樣嘢，我做節目好撚認真㗎，唔係好似阿文俊咁講咧，話我夠吹嘅。我真係做足曬嘅，我特登再 download 一個咩版本睇，你知唔知啊？ 導演版。 download 一個戲院偷拍版睇， 係 點解要咁樣做咧？ 睇啲觀眾反應， 睇啲觀眾反應， 係 我發覺啲觀眾睇好撚開心嘅喎，係啊，即係同上次阿牛講泰囧一樣咯，即係同阿牛睇完。即係屌撚到爆咁啊！但係你發覺喺內地啲人睇泰囧好撚開心，呢度又係咁撚樣啊！即係究竟有冇品味嘅咧？人有冇要求嘅咧？冇 要諗 啊！呢一代真係 要睇完先， 啊、 要睇完先， 真係好撚 有 撚 係有一個原因是 內地文化嘅差距、啊。 唔係，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都未呢個可能性係比較低啲，就係、是、我哋低估咗內地嗰個觀眾，即係佢哋一早。睇个名字已经知道呢个系烂片，佢入边睇有几难， 即系个标准系降到好低嘅。 系啦，就是、真系咁。 唯一可以咁样解释。 系啦， 系啊，所以真系好捻。 但如果有内地朋友睇到戏咧，都俾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都想知道你点样睇。 系啊，嗱、啊，我哋未讲完嘅呢个话题，我哋下礼拜应该会再讲嘅。 冇错， 睇埋本书先。因为你话余文亮佢系抄《挪威的森林》，我就 咁又 啱。我真系谂起啊，呢样嘢系啱嘅。 补充少资料啦，佢话《玉观音》系一套戏嚟嘅。 玉观音，我知边套。梗系我条女噶嘛，大佬阿冰冰噶嘛，啊做咩？玉观音做咩先？ 唔系佢话一套都系好 hea 嘅戏， 系冇错。但系玉观音 hea 得嚟，起码有范冰冰啊嘛， 唔系咯？ 起码 争好嘢， 仲有对波睇下，大佬 即刻有内涵啊，大佬。 我嗰度有啲，嗰度拍得型啲噶，但呢套真系烂得好紧要， 连选角都有问题， 系选角有问题啦吓。咁个男主角我唔系好熟佢啦，你哋话咩？佢好红嘅。嗰條友又係好 識嘅啫， 嗰個台灣都紅嘅，一個陳嚟嘅，即係又係一個咁啊！所以成套戲咧，即係無論視覺上啦，或者係啊信息上啦，或完全即係搞佢唔撚掂咯嚇。最後點樣？ 我想講咧，內地有爛片嘅 嚇， 中烈養家長咩都爛片。 唔係內地有爛片，梗係有爛片嚟嘅，內地爛片係越嚟越多 嚇，嗰度啲收唔到益啲。 哦，咁你仲有？一个 就如果你讲起烂片呢，讲多样嘢啦，我呢个礼拜呢其实就收到好多好多好多微信啊、WeChat 啊、WhatsApp 啊之如此类啦，就有一个咁嘅短信嘅短信就话、是、请大家5月13号 ,ok, 嚟緊嘅5月13号啊，一定唔好入戏院，大家一齐为贞子票房为零做努力。中国人拍嘅《金陵十三钗》喺日本小鬼子票房咧系零，小日本拍嘅《贞子 3D》咧就将喺5月12号咧喺中国大陆上映。 哦， 咁啊，而5月12号咧就系南京大屠杀嘅纪念日。咁边个嘅群组嘅人，即系个群体多咧？咁咧就希望大家咧，即系转呢条thread 啦，大家转出去啦。佢话日本人咧就话中国人咧系垃圾唔团结。今天咧腾讯公司咧就同呢个日本人打赌，如果喺两周内转发超过200万个群组嘅话咧，日本人就系垃圾，爱国咧。就唔該你轉發啦，咁樣，咁、所以我就收到好多人轉發呢一條呢條信息。 咁套戲應該會爆咯，我覺得 嚇， 套戲應該會爆。 其實佢好簡單嘅，佢就話請大家5月13號就唔好入戲院睇嗰套《貞子》嘛。咁但係到《貞子》咧，就佢喺度講嘅就係話喺5月12號嗰日咧就喺中國大陸上映啊嘛。咁、而5月12號嗰日就係南京大屠殺嘅紀念日啊嘛。其實佢根本就係曲線。叛国嘅， 系 佢就叫啲人5月13号你又唔好入去睇， 系啦，就 5月12号啦，已经大屠杀嗰日你就唔睇啊嘛，你屌你，系啦，咁所以咧嗱，地仗大家要睇咧就5月12号嗰日去睇。 讲开金陵十三钗有多少少嘢想讲，你知张丽谋单嘢嘛？ 唔知啊，讲咩？ 佢咪同个老婆。有个好细嘅老婆嘅，跟住又生咗嘅，而家俾人 charge 嘛，佢结婚三次嘛，总共生咗四个僆仔嘛，违反咗一孩政策嗰样嘢嘛，搞到去北京官方都要落 charge。 哦，咁呢啲最多罚钱嘅啫，咁阿张大道又罚得起啦，冇乜所谓嘅， 咪咯，钱唔紧要。 咁啊，本来就仲有单即系外国旅游食嘢嘅要讲嘅，咁啊唔讲住啦，因为呢个礼拜开始咧就我哋又有。新环节系嘛？个环节咧就系 岁月流星 呢个咧， 岁月流星， 岁月流星，冇错啦。吓呢个烟花消逝15年 ，OK， 咁啊呢个系又唔系好耐嘅，我哋唔会播翻啲好十几年前嘅嘢，播翻啲旧年嘅嘢啫。咁啊就系阿的总同阿冯总啦，一个即系呕心沥血嘅杰作啦。咁啊访问咗八位系咪？ 八位 香港人。咁啊，我哋觉得又七一亦都临近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值得即系摆翻喺呢个节目度重播啦。因为你知道大家又唔会好主动去 download 翻个节目噶嘛。咁所以咧就摆翻喺北上频道呢度啦。咁咧就嚟紧八个礼拜啦，我哋就会重温翻呢一个节目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其实我哋就。我哋阿的总就选择咗系抽，即系抽 random 咁样播嘅。咁啊， 重编 最近都系即系货柜码头工人啦。咁所以我哋就揾翻播，今日就会播翻，即系呢个都系 side business 啦，就系从事 公运有啲关系啦。 货柜车司机嘅， 系 华哥，华哥系啦。OK， 咁咧就嗰个录音嘅片段啦。咁啊总长度都两节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即系重温 下啦。 咁啊迎接呢个七一啦。咁啊亦都会透露少少嘅七一咧，其实咧我哋亦都已经喺度即系谂紧日密锣紧鼓，睇有啲咩搞咁啊。我谂 密锣紧鼓咁谂紧， 绝对唔可以唔搞嘅。 系， 即系零搞啊！即系我就零容忍啊，冇办法。咁所以 有嘢搞， 有嘢搞嘅。咁但系就点样搞法，就大家密切留意住啊！即系 留意啊， 又要谂啲新花神啦吓。咁就所以就大家， 我哋会召集义工当日或者参与者 系啦。大家唔好以为我哋偷懒唔做第三节，其实系我哋想培养下大家嘅情绪，迎接呢个七一啦。因为一年比一年淡啊嘛。OK， 咁啊，所以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哋翻嚟先再讲翻嗰个即系食嘢事件啊，之此类啦。 有单嘢未讲， 讲埋 5/4喎， 5/4又留翻下礼拜 先啦， 下礼拜先讲啦。呢啲冇乜时间性啊，5/4系必定会讲嘅。你记住下礼拜提我啊。咁就差唔多啦，播歌啦，咁啊播 致青春。 唔得啊，都话唔播啦。咁啊，搵翻个一个我好中意嘅。 唔系苹果橙咩？ 系女歌手啊，冇乜人识嘅。咁啊，我好少播法国歌嘅。咁啊，歌名我唔识嘅。咁啊，但系个歌 Kevin, 歌手咧，我就好中意嘅。歌手就叫 Alice 啦 ，Alice 就系一个咧，即系我睇住大嘅，即系佢出道嘅时候十零岁啦。但系十零岁个身材又唔似十零岁啦，身材似廿几岁啦，有波有啰嗰啲嘅，咁所以都系咁样，咁所以我中意咗佢 就咁样。 咁而家佢就已经结咗婚啊，生咗仔啊，咁啊，咁啊今年亦都出咗只新嘅碟啊，个大碟嘅名称咧就叫做 5 嘅啫，咁入边就有一首歌叫做 Accordia Lomon 咁样啦，好有天使帮 feel 嘅一只啊，一只歌嚟，好足嘅，我都几中意嘅呢只歌，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如果个歌名我读得唔清楚嘅，留翻呢、這 個。最会 Kelvin 咧，最会 Kelvin 啊，帮我收证 ，OK， 好，下个礼拜不上频道再 见，拜 拜，拜拜。 See you.